好 ，miss 表示错误坏啊。昨天我们的那个 美文 里头还有一个 MIS 的前缀 啊、哦，是啊， 还讲到了，不过是哪个词儿我给忘了。 回去看看去。 然后下一节课当中我们会带来大的宏观的。小的微观的啊，它也有专门的前缀。 对，没错。 表示那意思，多的、少的，这些程度的词语，它也有前缀。 我感觉下节课哈，又多又少，又大又小，玩的就是心跳啊， 还挺押韵，是吧？哈、 嗯，是。 好，来了，我们的同学们说。能赶上直播挺幸运的、啊，一定要听直播，赶上直播的感觉挺神奇的 啊， 听到了真人儿。 真的富妈和晶晶， 我们可是每天都在这儿陪大家聊天的， 是是是，成聊天的了、啊、 每天都在大家在这儿能陪大家聊天， 好， 大家反正啊，平时的时候要把这些词，当期当节课要争取背诵下来， 对，没错， 以后提起的时候你才会有印象，你要当期说，哟，我这几个词我看着不怎么顺眼儿，我以后再背吧。放心，你以后啊就想不起来了。 对，因为一个你想不起来，一个是越来越多，你就不想背了。 对，太多了，堆积太多了。还有同学在补我们以前的课，说我还是补以前的课吧，直播就不听了。我说你还是要尽量听直播，因为呢，直播也有新知识啊。 对， 每一次他都有新鲜内容。 对，没错没错， 是吧？一个小伙伴们一起学习，感觉多好啊！ 是， 你自己多孤单呐、 啊。对，所以呢，大家就是哈、啊，温故而知新啊，复习前面的，咱直播呢也要照常听。 是，好，今儿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谢谢富妈， 谢谢晶晶，谢谢同学们， 下节课见， 拜拜。 17世纪，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，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。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，让世界爱上中国。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彼此，走进你我。一滴雨水落入江海，继而蒸发成水汽，回入云端。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，滋养土壤，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。周而复始，循环往复，自然万物莫不如是。效法自然，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。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，污水处理成为中水，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。很多时候，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。变废为宝，循环使用，保护自然，从学习自然开始。 坐拥新机场，南望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兴业汇四方。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，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。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，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，祝福大家万事大兴。 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《走进春风里》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。 One thing I know, that is I know nothing. 世界很大，我们很渺小。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。Radio 774，北京外语广播。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。